悉的电影，悦耳的音乐，献给特别的你。欢迎来到与我希尔特。每个礼拜日晚上6点到7点，我在赤心电台 FM88.1 与你相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2019年11月24号的与我希尔特。我们今天来到了第26集啦。在今天一开始你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Grayson Chance 的 Hold On Till The Night。今天会播放这首歌曲当作开场的原因，是因为我这几天呢在就是翻一下我的 YouTube 之前建立的播放清单，因为大家都知道之前没有这么多音乐串流平台的时候，大家几乎是用 YouTube 听音乐嘛，那我当然就会建立很多我自己喜欢听的歌曲的播放清单。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在可能在我国小或是国中的时候把它加进去我的播放清单的歌曲。那个前几天就把它又再播出来听听看，就发现这时候听又感觉也是蛮好听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咯。有你的信哎。 很久以前，我 欢迎来到影音气象这个单元。那现在你所听到的歌曲呢，是由林声祥所演唱的歌曲，叫做《远行》。那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比较注意，就是最近的院线电影的国片有哪些？其实最近几年来，国片啊，或是华剧、台剧，其实都蛮盛行的。那最近讨论度蛮高的一部电影，就叫做《阳光普照》啦。有啊，我在上个礼拜趁着好不容易有一天休假的时间，就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也蛮有感触的，应该说很有感触。所以在这个礼拜的 UR Theater 要跟大家分享我对阳光普照的感想。那现在这首歌曲呢，就是它其中一首今天所会播放的只有其中这一首是有歌词的配乐，也就是说主题曲。那待会介绍的歌曲呢，都会是纯伴奏的音乐，但我也觉得会让你勾起一些对于电影片段的回忆的一些配乐。那我们继续欣赏这首歌曲，来自林声祥的《远行》。现在这一首配乐呢，叫做《太阳》。那这一部电影叫做《阳光普照》嘛，所以当然它的整部剧情呢，其实有在围绕着太阳的这一颗恒星来做整个剧情的串联。那当然这些东西呢，会在待会的引擎推理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比较详尽一点。那现在这首呢，叫做《太阳》。如果看过电影的人就会知道，男一主角就是哥哥，叫阿豪，陈建豪。那他就是一个有如太阳的存在。那所以很多时候呢，在他自己一个人的画面当中呢，就会出现这一首歌曲。虽然说他叫做太阳，可是听他的旋律可能会有一点略显的孤独和悲伤。那就好像是真的太阳一样，因为他最闪耀最闪烁，没有人敢真的最靠近他，所以当然他也会感受到一点孤单和寂寞。 前面你所听的配乐呢，叫做《这样对大家都好》，听起来是非常的，比刚刚太阳再更凄凉、更悲伤了一点点。那我觉得这一光就这一首配乐名叫做《这样对大家都好》这一句话呢，就会让人家联想到可能比较负面的一点情绪，因为你怎么会说出就是这样对大家都好？感觉好像你做了什么事情，好像没有这么好的事情，然后你说了这句。我这样做对大家都好，好像是很体贴，很不想造成别人麻烦，可是你却不知道，好像你在无形当中也让人家觉得，哇，你怎么会这样？ 家有发现呢，这一首配乐呢，它的情绪又更重了一点。其实刚刚整首都没有换歌，它都是其实是同一首歌。可能你以为它慢慢的飞到，它其实是它里面配乐的设计的桥段而已。那这一首配乐呢，叫做《算我欠你的》，它比较类似，也不是说类似啊，它就是比较会在可能在剧中，当别人又在。直接讲他的名字好了。蔡桃又在麻烦阿和要做坏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配乐，因为他比较紧张，比较情绪会比较让人家觉得紧张，然后会比较焦虑的那种感觉。又或者是当有一些比较重大的事情，比较会让人家觉得很焦虑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就会播放这一首配乐。你所听到的呢是这个单元要所播放的最后一首配乐，它叫做《动物园》。它可能听起来会比较稍微也一样，可能带有一点悲伤的情绪一些成分在里面，但是可能又带了一点点的希望。毕竟动物园呢，就是老少咸宜的地方嘛，会带给人一些快乐的地方。那这是我们今天最上的最后一首配乐，那希望大家呢会可以接受我这样子的介绍方式，因为像是上一次在介绍黑豹的时候，也是同样用只播放纯粹配乐的方式来跟大家介绍这些电影配乐，那希望大家还可以接受哦。 当我了解你，只活在记忆里头。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 甚至原谅你的残忍理由。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引擎吹了起， 迎来到引擎 Sudeki 的单元。那在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绍阳光普照一些我比较有印象深刻的一些电影片段，那我会尽量不要爆太多的雷。那在单元的开始，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来自魏如云的偶。在一开始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有关于主角陈建豪，就是阿豪，他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是饰演哥哥的角色，而且是我上礼拜介绍《追梦者》里面其中一个演员，也就是许光汉所饰演的角色。那他其实在这一部剧里面，他的戏份其实不算太多，可是其实在他每一次出场的时候，都会让你惊艳，然后也会让你心揪揪的，就是心会莫名的有一股酸酸的感觉，可是你却不知道那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那其实他在这部电影里面呢，电影叫《阳光普照》嘛，那他其实就是这一个家庭，甚至是身边我们在剧中所看到的他身边周遭所有的人的阳光来源。他就像一颗太阳一样，不断的在散发他的温暖，散发他的贴心，他总是为身边的人着想。那在剧里面也有一个女主角出现，是温真菱所饰演的，叫做小童。那她曾经讲过一句话，她说她把所有的温暖都给了别人，却忘记留一点给自己。嗯，我觉得这一句话算是蛮可以形容阿豪他这个角色的，因为就像他在发生某一件大事情之前呢，他有传一个简讯给温真菱，就是小童这个角色。那他就有提到说他对于阳光的想法是什么，就像他说到在预告里面也有提到的这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是太阳，不论纬度高低，抱歉，不论纬度高低，白天与黑夜各占一半，妈妈、弟弟、动物园的动物还有司马光都有一些阴暗的角落可以躲，可是我没有，我没有水缸，没有暗处，只有阳光，24小时从不间断，明亮温暖，阳光普照。那这句话呢，就可以表达出阿豪他其实在他的人生里面，他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当一个太阳。那当他身边的人有一些阴暗的角落可以去躲避这样如此耀眼的太阳时，他自己却没有办法逃避。那我觉得这就是他最在他心中最难以跨越的那一关吧，我这么觉得。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李佳薇的《向天堂的悬崖》。 多真心的给予，多贴心的回 是什么腐蚀你给我的梦想，靠一点点美好成长长的迷惘，终究会走到得分岔的地方。别给我像是天堂的悬崖，别逼我跳下无底的伤怀，不再幻想你的花海，有一支枪未能够受伤唯一宠爱。别给我像是天堂的悬崖，别推我倒回后悔的未来，最怕夜里浪漫灯海，你不断点燃，我看窗外没有对白。 那在这边想要补充一下，刚在前面所听到的歌曲是魏如云的《偶》。那我会选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我会觉得像阿豪这个角色，就像是一只被人家操控的玩偶一样。他就是要，他从小就是非常的优异，非常的乖，非常的让父母骄傲的一个角色。但有可能他只是一个，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就只是一个被操控的玩偶。那在这一段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弟弟陈建和阿和的故事。那跟哥哥相较起来呢，他其实就比较阴暗一点，比较内向一点，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家庭里面就是一个被爸爸不被认同的一个存在。所以当然可能因为爸爸的偏心，因为哥哥的这么如此的优异的表现，让他慢慢的让自己觉得很自卑，然后就走上了误入歧途啊。那像在剧情里面呢，他就是有入狱嘛，因为他在电影的一开头，他就会有一个非常让人家觉得哇，太刺激了吧。因为那个时候我在电影里面看的时候呢，也是被吓到，因为他就是那个画面就直接出来，也没有给你一点点预告的感觉。那个时候，那个画面一出来的时候，我旁边的女生就直接叫出来，我觉得超好笑的。然后我自己也被那个画面吓到了。那阿和呢，他其实是一个，在看过电影之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因为他会很想要努力的改变自己，在他出狱之后来，他很想要改变自己，想要让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老婆和小孩，甚至是或许他也可能想要争取一些他爸爸的认同。所以他在出狱之后非常的努力在过生活，虽然说大家都知道更生人的议题一直都是最近大家都会想讨论的，因为更生人总是在就业上会比较困难一点。那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洗车厂的一个工作，然后或许那一个老板，这边说一下，那个老板是施明帅所客串的啊。那施明帅就是之前在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饰演，那一个社工师，就是乔安的妹妹的老公。好，这是题外话。那我们讲回来阿和，对，那他就找到一个洗车厂的工作，好不容易一个老板收容他，可是后来，之前跟他一起混的蔡桃又一直回来找他去做坏事，每一次都说是最后一次，可是却还是都有下一次。可是到了结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最后那一次滂沱大雨的画面中的那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了。那至于为什么是最后一次呢？这个就留给你们自己去电影院里面看看啦。那下一首听到的歌曲也是来自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 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 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 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一种。 那其实还有很多想跟大家分享的，尤其像爸爸陈以文还有妈妈柯淑琴，他们的演技都非常的好。那他们在剧情在剧里面呢，在他们算是最后一段，在电影的最后一段做整部电影的一个结尾，很重要的角色。那我也在这边很想跟大家分享，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不跟大家多说，还是让你可以自己去电影院里面好好的细细品尝这一部电影。那这一部电影呢，其实它在院线上的场次非常的少，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刚好下午有的场次，就马上线上买票，因为超怕被买走，因为那个时候是假日，那我就线上买票，然后就马上去看了。那值得一提的是它的片场也很久，大概2.5小时，可是我觉得整个看下来不会让我觉得有无聊或者是人场的时候，因为它就是会一直让你觉得诶好像要结尾了，可是后面又突然来了一个高潮，就是一直不断让你有不一样的感觉。那这一部《阳光普照》呢，也是在金马奖当中获得非常多提名的。那在本周也就是我今天录音是22号，明天23号就是金马奖的颁奖典礼的，所以不晓得金马奖会是奖落谁家呢，我们敬请期待咯。 这世界乍看之下有点灰， 你微笑的脸有 些。我是王力宏， 我是 Gigi 蓝永琪， 我是周杰伦， 我是 SHE， 我是光良， 我是小美张美琪， 我是品冠， 我们是 FIR，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梁静茹， 我是阿杜， 我是易倩，张志成， 我是周华健， 我是潘玮柏， 我是 Penny 戴佩妮。 手牵手，我的 是新广电台 AM729FM88.1， 和你手牵手一起迎向更好的明天。 手牵手，我的 影视面面观。 声音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一部蛮有名的歌手叫做杨凯琳，还有于峰所演唱的歌曲叫做怎么还不爱。相信大家应该他算是前几年的某一部华剧的片尾曲吗，还是片头曲，我忘记了，他就是一个主题曲，然后还蛮红的。那今天呢，影视面面观的单元呢，不跟大家分享电影小知识，而是要来私心的推荐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电视剧的系列，它叫做直剧场，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那它算是一个单元剧，那它总共有八个系列，抱歉，是四个系列，然后八个戏剧，然后它每个八个戏剧呢，它都是一个单元剧。就是单元剧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它每一个剧情啊角色都是单独存在的，它不是连贯的那一种连续剧。那它总共四大类型呢，分别为爱情成长、惊悚推理、灵异恐怖，还有原著改编哦。那待会呢再继续回来跟大家介绍我在直剧场里面比较喜欢的作品。那我们先继续欣赏这首歌曲怎么还不爱。声音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美秀集团的《党一根》。那这边想跟大家分享的我比较喜欢的作品呢，是第一个系列爱情成长系列两部作品《恋爱沙尘暴》跟《荼蘼》，其实我都蛮喜欢的。《恋爱沙尘暴》呢是由吴康仁啊，还有很多大咖，像柯淑琴，还有许光汉也有演哦。许光汉他应该算是在这一部作品里面是第一次在荧幕上面出现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对他蛮有印象的。 那它其实是有点像是爱情家庭许喜剧，所以它看起来蛮轻松的，然后蛮有趣好笑的。那第二部呢是《荼蘼》，那它是杨丞琳所主演的哦。那它主要在讲平行时空的概念，我也觉得这个题材还蛮不错的，就是当你做了不同的选择，那你过的生活会是怎样呢？那像在剧中里面，她女主角所饰演，杨丞琳所饰演的女主角，她就是面临了两个选择。那在剧中呢，她两个选择的后来的发展都有发展出来，都有演出来。但是最后她所决定的选择是什么呢？她觉得哪一个选择比较好？那这个当然就留给大家自己去慢慢的欣赏。那再来呢是惊悚推理系列，有姜老师你谈过恋爱吗？还有天黑请闭眼。那姜老师其实我没有认真看过，因为我觉得我比较不喜欢那一个题材。那天黑请闭眼呢，我就蛮喜欢的，它算是台湾难得一见的那一种惊悚的戏剧。那因为它的题材也是蛮新鲜的，所以会让人看得蛮入迷的。而且我自己，因为我自己蛮不怕看鬼片的，所以我自己会看得很喜欢，会看得很过瘾。那我们先继续欣赏下一首歌曲，是来自蔡依林的《红衣女孩》。听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再回来继续分享我喜欢的作品。 为什么梦的理想不是一朵红发？为什么你的咖啡不是一杯红茶？ I like it real, I like it real。 为什么所有事披上的是白纱？为什么你的灵感不是一朵红花？ I like it real, I like it red。 蓝苹果怎么画怎么画，绿舞鞋怎么打怎么打，黑屏幕怎么画怎么画，哎，听不懂就去玩耍。红玫瑰开了吗开了吗，红烛光点了吗点了吗，红衣裳脏了吗脏了吗，哎，你还在看我干嘛？ I like it red, I like it red, I like it red, I like it red。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直剧场的系列是灵异恐怖系列，是有积木之家跟梦里的一千道墙。那这两个作品呢，我觉得都还好，哈哈，因为我觉得它要说恐怖也没有说很恐怖，然后剧情我也觉得还好，所以这两个我就先跳过哈。那最后一个系列是原著改编系列，就是大家应该很多人都看过，就是《花甲男孩转大人》，还有五味八珍的岁月，他们都是原著的小说去改编的。那我们在这边就讲花甲吧。花甲在之前的《尤阿希尔特》，我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一出剧了，就是真的，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就是每看一集就哭一次哦，我真的是太感性了。那看电影版的时候也是一样，有同样的感动。那今天介绍的直剧场呢，它其实每一个故事呢大概都是六七集，所以其实还蛮好上手的，蛮好入口的。就是如果你可能今天想要放松一下，可能花一个晚上就可以把一个作品就把它看完了。所以呢，这边也蛮推荐大家去看看直剧场的，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蛮不一样的。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是不是觉得生活非常的烦闷呢？是不是对于未来充满了彷徨？ 是不是想找一个能够好好聆听你的故事的倾听者呢？欢迎来到充满心灵鸡汤的引人入胜。入胜的这个单元，那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晴天》。那今天介绍的电影《阳光普照》啊，是我算是近期看到的国片算最喜欢的一部吧。那它里面就是剧情在围绕着太阳嘛，那其实太阳对于我来说也是有一个很重大的意义，因为我自己会应该说我自己奉为一个人生的行事风格还有座右铭，就是要把我自己要让我自己像一颗太阳一样，去照顾身边的人，去分享我的温暖，分享我的贴心，去给身边的所有的人。所以其实我在看剧的时候看到阿豪那样子，我其实蛮可以感同身受他的感觉，就是那一种把自己的好都分享给身边的人。那在这边其实不是要讲说我好像多伟大，而是这个就是我的个性，这个就是我这个人，我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就是会想要应该说情不自禁的就是会想要去照顾身边的人，尤其是我所在乎的我在意的人，我会应该说我会不留一点点给自己，我会完全的分享我的温暖。如果他愿意接受的话，我就会分享我的温暖给他，然后让他感受到一点我对他的在意，就是起码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大家都不懂他，大家都不想了解他，不想安慰他，那让他知道说他身边还有一颗太阳，随时随地都在闪耀着，可以照亮他，可以给他一点温暖。 把距离吹得好远，好不容易有人在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输了吧。 陷入微光。 那在听完晴天之后，白天过后就到了夜晚啦。夜晚会有出现什么呢？就是星星。现在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特秀师的《零星凝望》，也是我蛮喜欢的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愿度光年重阳满荒，也许是我静谧看你仰望的随机播放，在你我肩并肩，以为星芒之下离散了，泄气了，缘分依然剩下，想期待着一瞬永恒的歌会流成河盛放，思绪花下歌声专注微光，而在你我而我暖烫，想提醒着一瞬永恒的刻在光和曾经凝望，明星一散遥远，歌声温柔盛放，沿着时光伴你放唱。 那我喜欢太阳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我已经，因为我已经快要20岁了，所以我想要送给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就是把一颗太阳刺在自己的身体上，这是刺青啊。但是这个还没决定，可能近期就会去做决定了，甚至是去实践它，但这个都还在考虑当中。那其实我相信啦，大家应该都有听过这种话，就是发光久了也会累，然后把所有的温暖都给别人，但是忘记留一点给自己。那在这之前，我有在又跟大家说到，在剧中里面也有这样的话，那我再更新一下他剧情里面完整他所说的话好了。他是说他好像把所有的好都给了别人，忘了留给自己。那就是女主角小珍对阿豪的形容。那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觉得，好像我把自己所有的好都给了别人，然后忘记对自己好一点。所以其实但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对我自己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吃好一点因为我有时候都会舍不得吃，就是舍不得花钱啦。但是最近为了，就是因为像大二开学之后都会觉得自己比较忙，所以都会想要透过吃来慰劳自己，来犒赏自己。那其实我对于自己的期许就是能够像一个太阳一样，真的就是散播自己的温暖还有欢笑给身边的所有的人。因为我希望在我身边的人，他们都是可以快快乐乐的，然后很开心的跟我一起相处。虽然说我没有办法强迫每一个人他的情绪要是怎样的，但起码我希望我可以带给他们一点欢乐，带给他们一些可以让他们开心的一些因素，可以让我成为他们的开心果。这是我自己所给自己的期望，像一颗太阳一样。那看完的星星就是要等天亮啦。那在节目的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来自郭靖的《下一个天亮》。那今天所分享的电影《阳光普照》呢，真的是我大推的一部国片。那当然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它真的要坐在椅子上面坐2.5小时，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去看这部电影。那 希望呢你看完了也可以跟我一起分享一点点你的心得是什么。那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一部电影其实跟之前所上映的电影，韩国的电影《寄生上流》其实蛮可以有一点共鸣的，因为都是家庭的故事，然后也发生了一些惨剧。那这边呢要帮待会在八点会一样在 FM88.1 所播放的节目来打个工商一下，因为他们上个礼拜在他们节目当中也帮我做了广告了。那这一个这一个节目呢是我的学姐在諮商中心所认识的学姐他们所做的节目。那这边跟大家推销一下，在每个礼拜日晚上八点到九点在 FM 世新电台 FM88.1 他们节目叫做 Listen To， 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支持他们。那他们也很常在粉丝专页上会跟听众们互动，如果你有听他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到他们粉专或是 IG 去留言一下，跟他们刷一点存在感。那当然你们也要来我的粉专和 IG 来留言啦，不然大家都没有跟我给我一点回馈，我会不知道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我会尽量去分享一些你们想听的一些电影还有故事。那很快的节目来到尾声啦，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我所介绍的节目。那一样老话一句，天气变得很冷了，大家一定要好好注意保暖哦，千万不要感冒了。那有爱希尔特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咯，希望下个礼拜你可以准时的来听我的节目，然后真的不要感冒咯，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